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7集。 李松呢？ 李松极难，有道物理题连下酒家都没有想出解题思路，幸亏模仿沈西，代入沈西才解了出来。 啊，错了一道生物，还有一道化学。 沈西自己物理更好，下酒家化学更好，可惜未能心灵相通。 英语呢？ 一个改错，一个填词，还有作文。 班级群中许多同学十分好奇。 夏哥、沈哥也查分了。 沈西关掉 LL 省教育网，切回到班级群中。 查到了，夏九家733，我732。 立刻一片哗的声音。 学生还是 学生，看来不是二中分水。 733732， 这个分数铁定状元， 历史最高。 请客，请客，喝酒，喝酒。对了，现在还有奖学金拿吗？ 夏九家跟同学嘻嘻哈哈一阵，知道外班的齐暖只有708，而孙菲菲有717，李霞699，分列 R 中第四、第三、第六。到1点钟，夏九家才觉得困了，手指向上一滑，关掉微信，窝在身边沈西怀中，进入梦境。多年的辛苦终有回报，他们得偿所愿，理直气壮，骄横跋扈。22号一早，夏九家与沈西便在网上看到2020年 LL 省高考文理状元公布等等这样的文章铺天盖地，到处都是。媒体记者竟比 R 中校长等人更早得知消息。虽说政府不让宣传高考状元，可媒体却不想放过这种爆点。夏九家点进去，一行一行的读。2020年 ,LL 省高考文理状元出炉，两名文科状元分别来自 R 中和 LL 一中，为张小英与单慧慧，总分都是686，其中张小英的语文成绩多少多少多少。LL 省理科总分第一来自于 BB 一中的欧阳倩，总分734，其中语文145，数学148，理综290，英语146，民族加分5分。 LL 省理科裸分状元为 R 中的夏九家，裸分榜眼为 R 中的沈西。采访文科状元张小英说道，并不建议题海战术。理科状元欧阳倩说，平时成绩其实一般，高考超常发挥，胜在心态放松。夏九家的手机嗡嗡嗡的震，有电话，有短信，有 R 中校长，有杨树果，有爸爸，有姑姑，有舅舅，还有一堆的媒体记者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电话号码。可在夏九家的两只耳朵当中，像黄蜂一样，不是一只，而是一群，嗡嗡嗡嗡的，不厌其烦地在扇翅膀。他把那篇文章一直读到最后，还是觉得十分的魔幻。他竟然只是裸分第一，而在真正的投档分上他是第二，真被那篇作文所累。第一叫欧阳倩，朝鲜族。希望采访夏九家的媒体记者络绎不绝，夏九家没有一一回复，长按右键直接关机。沈西翻身起来， 冬宝，怎么了？ 夏九家盘着腿儿，转眸去看沈西， 目光十分平静。 LL 省的旅客总分第一来自于 BB 中叫欧阳倩，总分734分，其中语文145，数学148，理综290，英语146，民族加分5分。 沈西一向伶牙俐齿，此时竟然语塞，呆呆地坐在那儿回望着夏九家。夏九家又回头沉默了十几秒，忽然嗤的一笑，起身去找拖鞋。 没事儿，裸分状元就行了。文科那边两个女生并列第一，一个是咱们校的张小银，另一个是 LL 一中的单慧慧。理科这边一个头档状元，一个裸分状元，一共4个状元，热热闹闹的，大家全都高兴，也挺好的。 东宝，夏九家也终于穿好两只拖鞋。 我去洗漱，别再提了。 到了浴室，夏九家觉得其实还好，一开始挺震惊，不过洗洗脸刷刷牙，有些事做就其实还好。以前没得第一哭是因为憋屈，这回却自认为已经做到最好了。那篇作文他不后悔，他是钥匙，或者说他是钥匙中的一把，打开门是他的理想。他的作文围绕普通人的生活，对于评分标准一类作文当中思想倾向积极向上那条，可能有的老师觉得符合，有的老师觉得不符合，只能说运气没有很好，遇到两位比较保守的阅卷老师。夏九家觉得随波逐流这种东西就像重工业的黑烟，一次一次，一缕一缕，顷刻消散，了无痕迹。然而他虽然被稀释，被摊薄，也总归在那儿，或多或少地污染掉了整片蓝天。给作文打分永远主观，高考一直在改革，夏九家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在某年某月，他也会像美国等等国家考大学考研究生一样，作文单拉出来算分，最后分数表以一个总分加一个作文分的形式呈现。各个学校录取主要参考总分，但作文分也要过线。他有一些变了，人生为二，两次不要第一，一次为了沈西，一次为了理想。胡思乱想一通，心中更加释然。他想考第一，但不说明他只想考第一。想考第一是因为他自恋自傲，主从关系非常明确，如果为了考第一要抛弃掉自恋自傲就说不通。电视、电台、电脑、手机全都在讲高考的事情，夏九家又没有带书来，便叫沈西推荐小说，结果沈西推荐了一本贼甜的 BL。 4点，夏九家穿衣出发，到清晨广场某潮族餐馆见北大招生组。北大十分重视，来了两个老师，还有4位学长学姐。一位人性的老师抖着菜盘招呼： 哎，九家同学啊，点几个菜。 夏九家也没有客气： 这家烤五花肉、烤明太鱼、石板豆腐、冷面都挺不错的，可以吗？有忌口吗？ 没有没有没有。 而后北大招生组又添了打糕、紫菜包饭、辣白菜炒土豆等等一大堆的菜，东西上得快，北大老师笑容和蔼： 九家同学，高考分数已经发表了，你是 LL 省理科裸分第一，头档分第二。 嗯， 马上开始报考，有理想学校、理想专业没有啊？ 夏九家将筷子撂下： 开门见山，理想学校就是贵校，理想学院呢则是新闻系，而且我到时候想跨院系选择课程，量还不小，希望教务通过申请，别拦着。 北大允许跨院系选择课程，不过需要专业审核，这样他便可以选择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计算机学等等一系列的课程，甚至可以修一修其他国家语言。当然这样压力很大，学习很累， 但夏九家挺有信心，他聪明且努力。没有想到在听到新闻两个字时，北大老师惊诧莫名。 啊，你也想学新闻啊？ 怎么了吗？ 对方拿起茶杯抿了一下。 啊，是这样，今年新闻啊，在 LL 省只有文科招生计划，没有理科。 不能再增加一个名额？ 已经增了一个呀。理科第一的欧阳倩也想进入这个学院，不过她是喜欢公关。你给同一个省同一专业增加两个名额，操作难度很高，要和其他的省商量协调，看能不能匀到一个。不过你们都是理科，2018年以前啊，我们都是按照十分分配专业，不过2018年以后啊，北大开始按照投档分分配专业了，所以今年欧阳倩有优先选择权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